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吴长天思谋良久，感觉和儿子深谈的时机放在和梅启良一家的聚会之后比较妥当。如果聚会的气氛不错，那么把儿子个人的感情选择引入吴家事业延续的主题之下，就会比较顺理成章。于是吴长天加倍精心地策划安排这次聚会，时间、地点、菜肴都一一推敲。他本来是想找个高档些的饭店或酒楼的，现在看来不能那么省事儿。想来想去，还是安排在京西别墅为妥，比较亲切，活动的范围既大，又可以自由组合，又有家庭味道。他想，在这种无拘无束、大人孩子同堂而乐的亲密气氛下，也最适于他再次与梅启良探讨长天企业的产权问题。时间他选定了周末，在这之前，他嘱咐李大公买来许多鲜花布置房间，又把每个房间的东西都刻意设计得凌乱而有趣，以突出家居的气息。提前一天，从京天娱乐城调来的大厨就着手开列菜单，备好主料和辅料，并且到别墅的小厨房里熟悉现场。菜单所开列的菜品，按照吴长天的要求，不求高档，只需味儿美，不图隆重，但要新颖。梅启良两口子什么好的没吃过，什么大场面都见过，周末的聚会只要能体现出家宴的特色，即可讨巧。 周末这天天不作美，中午还是晴见多云，下午便雷雨大作。这是今年的头一场春雨，雨忽急忽缓，下到了晚间也没有一点收停的苗头。但是吴启良一家三口依然如约而至。吴长天的这个住所其实是长天集团在北京的一个招待贵宾的别墅，是一幢前有花园后有泳池的二层小楼。梅启良夫妇过去来北京的时候在这里不止一次的住过，楼上楼下门路已然很熟，哪里多了什么东西，哪里有了何种变动，都可如数家珍。他们的娇女儿梅山也来过几次，最喜欢后院的葫芦形游泳池，但是几次都是天不好，带了泳衣却没能游成。 吴长天和梅启良一家在客厅里谈天，时间已经到了晚上6:30，美酒佳肴早已备好，但无人提出入席。吴长天的脸上谈笑风生，心里却暗暗焦急，大家都在等着吴晓。好在梅山发现自己的发型被雨水沾湿，拉着母亲到梳妆间帮她重新整理，使得等待的尴尬被冲淡了些许。 当客厅里只剩下两位男人的时候，吴长天不失时机地把话题扯到了男人们关心的事情上来了。 梅书记啊，你进省常委的事什么时候公布啊？ 他故意把这个传闻像既成事实那样提出来， 表情口气都显露着一种老朋友的熟近和做子民的喜悦。 梅启良很无所谓的笑笑，深层里也有些会心的得意。他用自己人的亲密口吻做着官腔的回答。到省里去干什么啊？我就愿意在极海市干，熟悉了，不想动了。 吴长天微笑，不是说不离开极海吗？不是省委常委兼极海市委书记吗？极海现在你肯定离不开。 梅启良挥了一下手，嗨，由上面定吧，中央叫去哪里就去哪里。要是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是想在极海再干个两三年就提前退休了。 吴长天正色道，要退也得先进常委啊，到了省部这一级各方面还是不一样的，极海是大事，梅书记啊，早该进常委的。 梅启良说，这你倒说对了，极海是大事，有个常委呢对工作比较有利，要不是考虑极海在省里的位置，我个人还真是不想被夹在园里。 吴长天附和地说，对极海是好事，对你老梅个人有利有弊吧。 梅启良话锋一转，我大后天回去，明天和后天我想分头请几位过去在党校的老同学聚一聚，你给我安排一下，最好不要去太热闹的地方，档次嘛要高一点。 吴长天马上叫来李大公，当着梅启良的面商量定了两个地方，然后又对一些细节嘱咐了一通，显示出他的重视和细心。李大公领命退下，吴长天随即把话头转入他自己的主题。梅书记啊，关于长天集团如何跨入下一个世纪，下一个千年，我想什么时候你有空，我要详细的汇报一次。当前对企业下一步持续发展制约比较大的，说到底还是个产权界定问题。产权不清不楚，各方面的积极性都受影响。这个问题啊，我上次呢向你汇报过。最近我找了北京一些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长天集团的资产变迁认真地做了核查，情况得跟你细谈一次。总的想法是…… 梅启良似乎早就知道他要谈这个问题，笑了笑，摆手打断了他。老吴啊，这事你不要急啊，我一直在琢磨呢。长天是极海的大企业，今后有没有发展后劲儿，市委当然要重视。不过这不光涉及你的资产来源，也涉及方方面面的政策，急不得啊。事缓则圆嘛，等我回极海可以把这事小范围的谈一谈。说句私下里的玩笑话，要是你那小子跟我那丫头真成了一对儿，咱们就成亲家了。我还能希望梅山到你们家吃不上饭吗？话说到这儿，梅山母女正巧进了客厅，梅山撒娇地追问， 爸，你们说我什么坏话呢？ 做父亲的哈哈笑着说，我们正商量怎么赶快把你嫁出去呢。女儿揪着父亲不依不饶。 梅启良的笑声使吴长天感到前途非常光明，曙光在望，但这笑声同时又使他紧张起来，因为他想到了儿子吴晓倔强的脾气和那张沉默的面孔。 到了晚上七点钟，吴晓终于来了，可李大公进来通报时， 脸上并无喜色，对着吴长天嘀咕了几句什么。只见吴长天脸上豁然一变，声音勉强维持着常态，对梅家三口道声对不起，便匆匆起身，随李大公来到儿子的房间。果如李大公所言，他见到的不仅是儿子，还有随儿子一起来的那位漂亮的女记者。吴长天强压愤怒，不失礼节地和女记者打了个招呼，随即说明： 对不起，今天不巧我们正有一个家庭聚会。 儿子打断他： 爸，她是我女朋友，也应该算是咱们家的人嘛。 吴长天不想当着这个外人冲儿子发作，他甚至没有从女记者脸上移开目光。 你是记者，应该不缺乏冷静和理智，你应该看得出来，他不是要和你交朋友，而是在和我斗气。爸爸， 吴晓叫着冲上来大声说： 我告诉你，我爱他。 说完竟把那女孩一把拉在怀里，当着吴长天的面用力的、长时间的、报复性的吻了女孩的嘴唇。 吴长天惊呆了，他看得出来，那个女孩也被这突然而猛烈的一吻弄得惊呆了。 这时走廊上传来梅山快乐的声音： 叔叔，吴晓回来了吗？ 谁也来不及拦住他，他已经推开半掩的房门，一步跨了进来。他无可逃避地看到了吴晓当着他父亲的面肆无忌惮地和一个陌生女孩抱着亲嘴的场面，亲完了又示威地看着他父亲。就在父子一触即发的对峙中，最先支持不住的是那个被吻的女孩。那女孩惊慌失措地颤抖着跑出了房间。 这时吴长天才盛怒地高高扬起胳膊，在儿子的脸上重重地抽了一巴掌：你也滚！ 吴晓也跑了，他追上他的那个女孩，他们手拉着手悲愤地跑进了楼外的风雨之中。 梅启良和他的夫人满脸疑惑地站在客厅的门口，看着一前一后狂奔而去的女孩和吴晓，看着满脸泪痕跑回来的女儿。梅启良显然明白了什么，一言不发。他的夫人则把惊诧的目光移向从吴晓房里走出来的吴长天，问道： 哦，这吴晓怎么又走了？那个女孩子是谁呀？ 回答他的只有远处的雷声。 漫天大雨，当林星和吴晓终于拦到一辆出租车的时候，他们全身都已经被雨水浇透。他们俩在车厢里互相拥抱在一起，在心理上温暖着彼此的身体。林星今天随吴晓来，本是带了平静的心情，本是希望坦率地与吴晓的爸爸，这位满腹经纶的当红企业家，进行一次关于爱情、家庭和子女问题的平等对话，同时也谈出自己对吴晓的内心看法。但在见到吴长天之后，一切都混乱了，一切都出乎意料。吴晓的亲吻和父子的反目是那么突如其来、猝不及防，让他不能不惊慌而逃。他逃出这栋豪宅，也意味着要退出这个他并非执意进入的战场。但这会儿，在这个狭小的车厢里，在漫天大雨的包围中，一个他相信是真心爱上了自己的男孩，那么深情地拥抱着自己，义无反顾地随着自己一起逃离了那个可以养尊处优的家，叛逆了可以给他一切的父亲。林星他怎么能不为之感动呢？ 他相信每一个女人，不管看上去是多么冷漠无情，但在心灵深处都会幻想一位翩翩少年刻骨铭心的爱你，为你舍弃一切，带着你浪迹天涯。这永远是让女人最心动的情节。尽管从理智的判断上，吴晓并不适合他，但是在厌倦了刘文庆的铜臭之后，吴晓突然以毫无矫饰的真诚与热烈，势如破竹地打开林星的心扉，让他的矜持和理性在张皇间顷刻瓦解，甚至还来不及细想这一切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就这样，林星情不自禁地也抱紧了吴晓。他期待着吴晓此时能够说点什么，哪怕是最最幼稚的海誓山盟，也会让林星得到由衷的享受和激动。 但是吴晓一直沉默着，什么也没说。出租车的司机问他去哪儿，他也默然不语，紧贴着林星湿乱的头发。司机再问，嘿嘿嘿，你们到底去哪儿啊？ 林星这才开口说了句，去静园里吧。他让司机把车子开到了静园里自己的家。林星把吴晓带到了自己小小的客厅里，他自己冷得受不了，先去找干衣服，同时把自己的一件又长又大的袍子似的套头衫扔给吴晓。 吴晓呆呆地站在客厅当中，落汤鸡一样狼狈。他没有捡起地上的套头衫，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 林星手忙脚乱地躲在卧室里换衣服，然后探出头来疑惑地看着吴晓。 哎，怎么不换衣服？小心着凉。 吴晓这才慢慢地捡起套头衫，解开自己的湿衣服。屋里已经停了暖气，被雨水冰过的皮肤依然禁不住地打抖。 林星跳到床上钻进被子，他喊吴晓。 吴晓进来了，那件宽松的套头衫穿在他身上并不宽松，而且长不及双膝，露着两条光腿，看上去有点滑稽。他的眼圈有点红，一副神魂不守的面孔。 吴晓，你怎么了？ 吴晓一扫刚才的无所畏惧，竟然用一种孩子般的惊慌自言自语，这回把我爸气急了。 林星想宽慰他， 啊，爸爸跟儿子打是疼骂是爱。 吴晓的思想似乎退回到刚才的情形中去了，他用手抹去脸上的雨水，呆呆地说，我爸从来没有打过我。 吴晓的样子使林星的心不禁收缩起来，他立即想到的是，他们都该冷静一下了。也许现在动手修复那道被激情冲破的樊篱还来得及。林星拥着说不清是冷是暖的棉被，用尽量平静的声音说， 你快回家吧，跟你爸认个错，别让他伤心。 吴晓显然没有听出林星话中暗藏的讥讽和失望，他甚至可能还误以为这是林星的宽容和爱护。他俯下身来想抱林星，但是被林星用双臂挡住。他拨开林星的手，还是想抱他，但是被林星坚决地用双臂架住。吴晓问，怎么了？ 林星突然想哭，他说，你是你爸的宝贝，我不想让你为我离开他，离开你的家，在那个家里你应有尽有。 吴晓说， 可是我爱你啊。 林星的冷静几乎像是在教导自己的弟弟，他问：你爱过人吗？ 没有，你是第一个。 吴晓的表情和语言让林星的心像被什么力量扯动着，但他仍然试图留在原地。他说：我爱过，所以我告诉你，爱是会变的。今天如胶如漆地粘着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离开了，就不爱了。能够一辈子永远跟着你、庇护你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你的父亲，一个是你的母亲。 我爸爱我，我会报答他。可是我想找一个我永远不离开的人，那就是你。 这句话像一种立竿见影的软化剂，林星僵硬的身子又软下来。尽管他知道山盟海誓本身就很幼稚，是他一向轻蔑的，他当初选择刘文清就是对学生腔的一种拒绝，可今天何以像脱胎换骨一样在这幼稚的冲动前不堪一击呢？林星再次让吴晓把自己抱在怀里，他也紧紧抱住了吴晓。他甚至傻傻的像做梦一样的说：吴晓，你能带一个你爱的女孩走吗？你愿意带她去闯天涯吗？再穷再苦，你也会带着她，不让她受欺负，不让她受惊吓，你能吗？ 吴晓激动得不得了，他激动得全身发抖。他说：我能，我发誓。 他们俩就这样抱着，隔着薄薄的衣衫，几乎能感觉到对方的心跳。林星过去和刘文庆也有过亲密的拥抱相吻，但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角色和情欲的表现，并没有这种心灵的抚慰和震颤。林星由衷地想：多美好啊，就算稍纵即逝，也应该拥有一次吧。他相信不是所有人都必然能经历和领略到这种甜美的，所以他想不管结果怎么样，没有必要后悔。此刻的幸福即使被对方日后抛弃，我也愿意独自留在心里。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那天晚上，林星为吴晓做了饭，两个人吃得很香很开心。吃完了饭，他们一起用吹风机烘干了湿透的衣裤，衣裤干了，夜也深了，外面依然下着雨。吴晓就在他这里留宿，一个睡在卧室的床上，一个睡在客厅的沙发里。林星原以为吴晓会有进一步的要求，男人的爱往往非常具体，但是吴晓没有，幸亏没有，因为林星觉得那样的话，今晚的一切温情就都变成了一个俗套。林星不是禁欲主义者，也没有一点假道学，他对艾丽、阿欣在外面以性为生都没有激烈的厌恶，但是轮到自己就不是什么观念问题了。贞操在他的心理上还是宝贵的东西，他能带给自己自豪和一种纯净的优越感，所以他和刘文庆好了一年也没做那种事，所以刘文庆一直说他没有女人味儿。在林星的印象中，这是第一次让一位男人在他家留宿，让男人留宿已经突破了他以往的禁忌，突破禁忌的新鲜感让他非常兴奋。睡前他们还深情地吻别，互道晚安，都有些依依不舍似的。 关了灯，林星躺在温暖的被子里，听着窗户上淅淅沥沥的雨声，他想，难道从这一夜起就要进入一场真正的恋爱了吗？他在黑暗中自己笑了，和这样一个吹萨克斯管的男孩的奇遇给了林星一种初恋的感觉，而以后的一切又是那么难以预测。难以预测的东西往往会让人生出种种盼望与幻想，这甚至比恋爱本身更充满快意。那一夜，林星很长时间没能入睡，他不知道屋外那个男孩是否同样如此。清晨天没全亮，他被客厅里艾丽的大声喧哗吵醒。艾丽带着一身酒气，头发凌乱的刚刚从哪家餐馆吃完了说不清是夜宵还是早茶的饭，回到家看到客厅里睡着个男人，先是吓了一跳，认出是吴晓，便肆无忌惮地坐在吴晓身边打听这屋里昨夜发生的事儿。艾丽问， 哎嘿嘿，你怎么睡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吴晓说，天下雨所以没走。 哎，是你林妹妹留你的，还是你死赖着硬不走的？ 是那个林星留我的。 他留你，你干嘛不睡过去？干嘛要占我们这公共区域？ 对不起，反正昨天你们也不在啊。 再也没事儿，我要在啊，我就让你上我屋里去睡了，对你我免费。 吴晓听不出玩笑，听不出下流，还一个劲儿的客气。他说，不用不用。 太阳升起来了，窗户上有了红色，太阳每天都不一样。林星听着他们在客厅里的对话， 知道这是一个全新的早晨。他这一天照常去杂志社上班，一天无事。市主任说，还没看完他写的关于长天集团的采访，等看完了再谈。 晚上，吴晓来接他，一起在街上餐馆里吃了晚饭，是吴晓付的账。饭后，又带他去他演出的那家名叫月光的酒吧，去听他的音乐。在一个风格高雅的拥挤的酒吧里，吹萨克斯管是他生活中最动人的部分。音乐使吴晓有了特别的魅力，增加了林星对他的欣赏。晚上他们一起从酒吧出来，坐出租车又一起来到林星家的楼下。 林星问，你还上来吗？ 吴晓不说话，只是看着他。 林星说，那上来吧。 上来以后，吴晓显得活跃起来，帮着林星收拾屋子。 林星说，别忙了，要不你回去该晚了。 吴晓说，已经太晚了。他见林星不说话，他又说，以后啊，我买辆摩托车，多晚都可以走了。 林星听出来，吴晓的意思是今天就没法走了。林星上了床，半躺在床上看他那台12寸的小彩电，这是他最习惯的一种休息。 经林星同意，吴晓也上来了，和他一起看电视。开始还可以，后来就不老实了，手脚动作不停。先是假装无意拨弄他的头发，进而磨蹭他的脸颊，继而摸向脖子。 你别闹了，怪痒痒的。 那手便停了一会儿，可紧接着竟直接想要解开他的衬衫扣子。 林星瞪他，你要干什么？ 他说，我不干什么。 你喜欢我，是不是就是想跟我干这种事儿？ 不，不是，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你要真想，你就直说。 真的不是。 不是你解我衣服干嘛？ 我只想解开看看，不干什么。 林星盯着他。 吴晓重复地强调，真的。可林星的回答让他吓了一跳。 那你就解开看看吧。 吴晓愣了半天，几乎分不清他的态度是真是假。终于，吴晓动手开始解他的扣子。他半跪在床上，整个上身笨拙而僵硬。吴晓把林星的上衣全解开了，然后目不转睛。 林星红了脸，他问，行了吗？ 吴晓没有回答，竟然伸手去摸他。 林星全身都像触了电一样的从骨头里往外发着抖，既有快感又有不适。他犹豫着没有反抗，只是再一次地问，行了吗？ 吴晓却什么话都不说，他的手刚柔并济，既羞涩又勇敢。 林星燥热起来，想拉上衣服，但整个人已经被吴晓抱住，热烈而湿润的亲吻窒息了他想说的话。他感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他被吴晓控制住了，最后的羞涩和残余的矜持，随着身上最后一片布丝都被去除干净。他也看到了男人的机体，赤裸的吴晓显得比想象的强壮多了， 皮肤却有点像孩子，过于细腻。 不知过了多久，吴晓憋不住的大口大口的喘息开了，趴在林星身上不敢抬头，也不回答。 林星知道，终于出了那件自己不想出的事，他的眼泪破眶而出。 吴晓爬起来，羞愧的不敢用眼睛看他，一声不响的去卫生间弄了一条湿热的毛巾替林星清理。 这时林星看到了床单上几滴鲜红的血迹，这触目惊心的血迹使林星明确地意识到，刚才那毫无准备的疼痛已经宣告了他的一个时代的结束。林星的心里真是恨吴晓。 那一晚上他们之间没有再说话，吴晓几次想说点什么，但林星沉闷的脸色制止了他。林星没让他再靠近自己，他们像昨天一样在卧室和客厅各睡各的。 其实林星一宿没睡，他仔仔细细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情。他后来想到，他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个女人，是女人就必须让她喜欢的男人跟她发生这种事情。这样想了，好像事情就变得突然合情合理了，并没有谁在其中吃亏，谁受了伤害。回想细节时，林星发现吴晓还是懂得体恤女人的，看得出很胆怯，很怕自己疼和不高兴。也许吴晓的初夜因此而并未尽兴，想到后来倒似乎像是林星亏欠了吴晓似的。黎明时，林星起了床，轻手轻脚地走出卧室。在清灰的晨光中，他看见吴晓坐在沙发上正在低头抽烟，听见响声抬起头来，四目相视，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林星先开了口，他问，你干嘛不睡？ 吴晓没有回答，不敢正式的反问，你还疼吗？ 林星笑笑，他想用笑来安慰一下吴晓。他说， 我有好几个女朋友都跟我说过，男人对你最好的时候就是没有弄到手的时候，等男人真的跟你睡过了，就会厌烦你了。 吴晓沉默着，沉默是他的语言。林星其实想听的是他的反驳和表白，但是他只是沉默。沉默了半天，竟木讷笨拙地说了这么一句，咱们结婚吧。 林星一愣，甚至没能顾及吴晓的语气是随便一说还是郑重其事，便反问，你这么小就想结婚？ 那咱们住在一起吧。 林星又摇头，你没听说吗？距离就是长久，咱们要真住在一块儿了，三天就得打架，五天就得分手。 对这个预测，吴晓依然没有辩驳。这个话题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在这时候讨论也不可能达成任何一致。但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清晨的交谈之后不仅弥合了一切缝隙，而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心灵和肉体都不再像过去那么陌生了。在林星的潜意识里，说不清的好像还因为昨夜无意的结合而有了一种归属感，就像传统中习惯的那样，贞操给了谁，人就归了谁。在很久以后的回忆中，这都是一个最值得品味的夜晚。 两个人一块做了早饭，饭后吴晓哈欠连天， 林星就让他到自己的床上补觉，然后自己去社里上班。上班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很特别、很特别的快乐，一时无法形容。想起这会儿他的屋里还睡着那个男孩，想起昨天晚上他们之间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林青心里很怪的，有一种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幸福感。中午吃饭前，林星突然吐了，他有点惊慌，不知道是不是昨天一夜没睡才会感到恶心，又想千万别是怀孕了吧，难道怀孕的反应会来得这么快吗？这方面的常识以往他从来没有留意过，他一直觉得婚嫁生养对他来说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下午他到医院检查肠胃，在医院他看到了几天前吴晓陪他来看病时化验的结果，这才知道他的恶心不是怀孕，不是没有睡好觉，甚至也不是因为肠胃，是他的肾出了毛病。他被诊断患有严重的突发性肾炎。 医生在看到他惨白的脸色后安慰他，不要害怕，还不是尿毒症，但是离尿毒症呢只差一步了，所以呢要赶快治。 林星不懂得什么是尿毒症，但总听人说肾很重要，女人最怕的就是肾有毛病。 医生在那张淡粉色的化验单上指指画画，向他讲解那些符号指标都代表了些什么，哪个正常哪个超了，以及肾炎和尿毒症的区别。 林星的心里乱得什么也听不懂，医生刚一住嘴，他最先问的一句话就是，那我还能结婚吗？ 如果治好了完全可以。 那要是治不好呢？ 如果你坚持治疗，医疗措施又比较得当，比较有利的话，肾炎呢还是可以治愈的，它还不像尿毒症那么严重。不过你是公费医疗吗？你上了大病统筹没有？这个病啊是个花钱的病，而且呢得有耐心。你家里人能照顾你吗？你要是不住院的话，可以让家里呢给你请个保姆。医生给林星开了很多药，在这之后林星第一次听到了一个医学的名词，血透析。血透析每周至少一次，林星去化价的时候知道光血透析一项每月就将近3000元。 林星一步高一步低地走出医院，踉跄之中他想哭，但街上行人摩肩接踵，找不到哭的地方。他没有交钱，他哪来那么多钱来维持医生说的那个日复一日没完没了的治疗呢？他这么年轻，身体一直健康，所以从没想过要为自己上个医疗保险。至于单位，他知道效益不好，大病统筹、养老统筹、失业保证金之类的福利都一直拖着没办，所以他今天最后一句问医生的是，这病不治会死吗？ 医生以为是个玩笑，当然要治了，会治好的。 不治会死吗？ 医生点了点头，回避了死这个字眼，那恐怕就要往尿毒症上转移了，所以呢赶紧治吧。 这是个什么病？这个病能不能不治？有没有前治？在这会儿，这一切都仅仅成了一个背景。站在这背景的前面，越来越让他钻心疼痛，让他忍不住要痛哭失声的是吴晓。 她刚刚爱上的男孩。林星没有父母，没有任何亲人，她原以为自己会专注于事业，直到今天早晨她才发觉自己其实是多么需要有个爱来真心的陪她，不让她孤独。这个爱恰恰来了，可是只有一夜，马上就要擦肩而过。林星害怕回家，她不知道吴晓是不是已经起床出去了，她怕见到吴晓。 林星又回到了舍里，主人见到他，叫过去谈了那篇关于长天集团调查报告的修改意见。虽然长天集团很有影响，但是他对集团这些年的业绩和发展道路的介绍和以前对其他企业的类似报道雷同了一点，所以突破口应该放在人物身上。主任说，长天集团的老总吴长天呢，倒是个很有血头的人物，他把中国传统道德的忠孝仁义应用于企业管理之中，哎，很得人心，很有特色。你不妨呢加重写写他，可能倒是篇新鲜的东西。主任表达了如上看法，把稿子退还给了林星，然后他问，你到医院去看了吗？是哪儿不好啊？ 哦，肾不好。 哟，那可得注意啊。不行的话你休息几天吧。啊， 主任表示完一个做领导的对部下应当表示的关心以后，便匆匆地走了。林星坐在窗下，盯着眼前的一摞子稿子发呆，直到夕阳的光线在屋里一点一点的收束，退隐的模糊不清，他才机械地站起身来，机械地收拾自己的背包，把稿子放进了抽屉，他没有带走它。这个傍晚的街头好像特别拥挤，他在公共汽车站等了好久，等到高峰期过了才挤上了车子。他站得很累的时候，也想过还是打一辆出租车吧，但后来终于没有。他知道，现在自己手上的每一分钱，也许都将决定他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多久。 家里的灯黑着，艾丽和阿欣都不在，吴晓也走了。林星打开卧室的灯，才发现屋里和床上都被收拾得干净整洁。小茶几上摆了一盆浓艳触目的鹤顶红，使整个卧室显得生机盎然。而最引人注意的是床头柜上吴晓留的条子，他告诉林星他去演出了，问林星还来月光酒吧吗，还问林星晚上他演完了还过来好吗？ 林星终于哭出声来，他哭着说， 不不，吴晓，你再也不要过来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